运河潮起40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，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音继续跟随吕留良练武，学有所成之后到江湖中历练，也闯出了自己的名号。那么成名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王音就凭一条哨棒走江湖南七北六一闯道，闯出一个名号来，叫做玉杵敲残身向玉。这是一句唐诗啊，玉杵敲残身向玉。这怎么得的这个呢？就是他这个哨棒啊，有点像铁杵，就打一样那杵。你要说铁杵不好听，说玉杵。哎，敲残了身向月，这怎么意思呢？赶有俩和尚，哎，叫月空月净。这俩和尚呢，让王音拿这哨棒给打了。哎，这么着叫敲残身向月，这一战很有名。自此落这么一个绰号，玉杵敲残身向月，王音都知道是江南大侠吕留良的入室弟子，很有名望了。那么孙宝昌那是我三次匕首，赢得了赢不了搁一边，我先让你知道我王音的名号。我南七北六闯荡，在老师的名望之下，我得一个玉杵敲残，消息可就传到漳州了，你孙宝昌知道我的能为如何了，就暗含着给自己闯伺候。走来走去走去走来，走到了山东泰安地面，闻听说泰安州有一座余家坡有一座山东五老，盖了山东半边天。尤其大爷醉先锋于庭于子玉带着一小姑娘上我们家去过，是他女儿，找我老师说那话可气，说我这闺女啊，我得让她练武，可我们家里这哥五他都不服，他这跟我学，跟他这四叔学他都不认同，非要拜人间的剑客学天下第一的把式，挤兑的我们老师没辙了，愣把这孩子顺到武圣莲花祠那儿，哎，拜晚娘剑客跟他学。我知道这么把式，不过这也有几年了，是不是？我既然走到山东地面，我不如访访吴老。为什么呢？吴老把姑娘领到我师父那儿，就说明他们的武艺不如我师父。我跟我师父连前带后学艺40载，我光打月空月镜算得了什么呀？ 哎，我访问山东吴老，泰安一战自此扬名天下，我把山东吴老要给打趴下，那可就厉害了，这腕儿可就大了。对，就这主意，一条哨棒够奔于家坡，跟人一打听，哪儿是山东吴老的家呀？人说这还真知道，您看没有？姐这儿往西去，路北有一胡同，这胡同啊，路东一门，路西一门，对着两个大院子。那吴老就在里边住，哎，这是哥五个，可不是一母所生，也不姓一个于。这于家坡这吴老是把兄弟，都姓于，可不是一个于。大爷呢，就是醉仙翁于庭于子玉，他姓这干沟于。他和五爷百福翁于富于松林是亲哥俩，大爷五爷是亲哥俩。那二爷呢，叫镜湖翁于大。三爷呢叫做九夷翁于香，四爷在哥五个里头能为最大。你要说这哥几个放在一块儿，要说把式，可是四爷于君于不逃，武艺最高，人称伯云翁。这个二爷三爷呢都姓这个人字于，一个人底下一个士字，姓这于，唯独四爷一人单姓，一个人字一横一月字一立刀，姓这个鱼。哥五个不姓一个鱼，哎。那么于家坡是山东吴老，我到这儿我访问他们。像那个你揣着哨棒，你直接拍门找哪位山东吴老啊？我是吕留良的徒弟，我打算跟你们切磋切磋。吴老大爷跟吕留良有交情，怕打不起来怎么办呢？以言语相激。这王银有点主意，老头子就在胡同口，这不路北的胡同吗？东西两座院门吗？就在路南了，有一片空地，还挺宽敞，靠墙根往这一站，一伸手把铁哨棒抽出来，往地上嘡啷一扔，往这一站，自己练上，打一趟拳，踢一趟腿，有过道的，有走道的，大家伙打这一锅一看，一白胡子老头，岁数不小了，得六十大几，不知道干嘛的，把式，大伙瞧着新鲜。为什么？这练把式的个别不原因，不仅不原因，你瞧你练这地方，这路北这口就是山东吴老的家呀，你这不是圣人面前卖三字经吗？你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你这不是鲁班的跟前拉大锯吗？哪儿都些俏皮话。大伙都跟着瞧着，人越围越多，越围越多，越围越多，压压叉叉，所有百来号了。他不练了，他往这人群当间一站，我、哦、各位，你们看我挺大岁数了，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，我是访人的。我到了于家坡访几个朋友，奈何一节这几个朋友没在家，我一时凑不上路费，我跟这练几手，练几手呢，求大家伙帮衬帮衬。可是有一节，我走到别地儿，我要练我这武艺，一分钱我也要不下来。为什么呢？我练的是真把式，我不是那打把式卖艺的寻常把式。花拳绣腿看的是样子，净好看可不管用，我这能耐可不好看，但是是真武术，我到这儿准能要下钱来。为什么呢？于家坡的人都懂把式，因为我听说呀，于家坡有吴老大爷，什么叫醉仙翁，二爷叫镜湖翁，三爷叫九夷翁，四爷伯云翁，五爷名叫百福翁，这吴老弟兄武艺压住了山东的半边天。那么与虎同眠，岂有善兽，于家坡的人想必上至九十九，下至刚会走啊，老老少少都得会一点的，你们都懂武术，所以我跟着练。我练这真把式，到别地儿要不下钱来，到你们这儿准有人给钱，我还少得不了，并不是我狂。那么我这个净说没用，我练两下，您各位瞧瞧啊，也就明白了。大伙儿一听，这哪是跟我们于家坡的人客气，这话里头是暗含着骂街的话呀，我们要不给钱就是不懂啊。 而且口口声声你提吴老，那我们不给钱。为什么？懂不懂把式让吴老说了算。你堵在人家门口这练，人家人早有人看见了，回去一报信，吴老一会儿就出来，我们犯不上，大伙都跟那瞧着，啪啪啪，王音练一趟，练完了往这一站，他也不是跑江湖的，他也不懂这套要钱的钢头，他也不说话，他净等大伙扔钱，大伙一个扔钱都没有，大伙那心思都等着吴老出来跟你理论呢，全瞧着，大眼瞪小眼儿。王英一瞧，这套话白说了。哎，我说，于家坡的乡亲，我这紧着说，怎么没人给钱呢？干看着我短路费不帮忙。哎呦，那这于家坡的吴老就没跟你们说过一笔写不出俩五字来吗？都是练武的，人不亲义亲呢，怎么也得帮衬帮衬我啊、哦！嫌我这拳脚不好，看见没有？我地上这有一根铁棍，这可不叫棍，这叫哨棒。这根哨棒上我下功夫，这么着，我把这哨棒再练两下。你要是懂把式，你可就知道我王英何如人也了。一下腰，把铁哨棒抄在手中，往下一塌腰，啪啪啪一耍这哨棒。他这哨棒是真有功夫，寻常人还真看不懂。要内行瞧，他是真有能耐。大伙儿瞧着他练，大小眼儿这么干瞪着，就是不给钱。为什么？第一不懂，第二还是那心思，你跟吴老叫号碍着我们什么了？你堵人门口练，这是冲吴老来，不是冲我们的。我们给得着钱吗？不给钱，干着你。练完了一条没人给钱，他一赌气，啪，把哨棒往地上一扔，不练。于家坡的人，名不副实，徒有虚名，不懂武艺。看来吴老啊，也是虚传。瞧这意思啊，山东吴老没有真才实能。我老师跟我说错了，走，我不在你们这儿待着了。话音未落，就听人圈外头有人答言：“别走！”哈哈，朋友，你的心特意的急了。再瞧于家坡众乡亲，哗往四外一分，让出一人胡同来。由北边胡同里头啊，出来仨老头。吴老，吴老，怎么出来仨呀？书中代言还真是吴老之内。二爷敬胡翁于让，三爷九姨翁于香，五爷百福翁于富于松林。老哥仨倒背手溜溜达达出来了。那说怎么老哥仨出来？大爷四爷呢？大爷在建山蓬莱岛呢，于婷于子玉在那儿给佟林当老丈人呢。四爷呢？四爷今儿赶巧没在家。哥五个，四爷能耐最大。外边这人一练呢，于家人就知道信儿，堵着家门口练人还不知道。他说这话，于家人原原本本都告诉三老了。三老一听这茶味儿，这是上于家坡防我们哥几个来的，那得出去，出去可是出去，听听练的什么把式。一听练哨棒，哎呦妈耶！哥仨一听这哨棒最难练的，达摩老祖亲传，36手一拆能拆180手，净听说没瞧见过。出叫书人怎么办呢？于家坡还住不住了，老四又没在家，慎会儿，跟家里人说快去找四爷回来。四爷回来咱们一块儿出去，四爷老不回来，实在外边说的太难听了，三老没辙，那不能让俺给骂着跟听的，咱们先出去对付对付。二爷三爷五爷跟他先比划着，估计打这功夫四爷就到了。这么着这才硬着头皮出来。那四爷干嘛去了？四爷还真管当的闲事。这山东吴老啊，四爷叫于军于不逃，人称不云翁。他也好下棋。这于四爷有个棋友，跟他平着份儿，俩人有输赢。哪儿是个和尚？这于家坡不远有个关帝庙。哎，这关帝庙啊当家的，这老和尚呢，叫明兴，明兴禅师。跟这个于四爷是好朋友，俩人没事一块下着棋。那么于四爷今天闲着没事儿，跟三老说我上 关帝庙找和尚下棋去。三郎说你去吧。四爷去了。四爷到庙里头啊，一瞧庙门开着，站一院子人，正当间有个和尚，高大魁梧，不认识，正跟关帝庙众和尚动手，打躺一地人了。再一瞧啊，屋子里头跑出一人来，谁呀？明星，明星禅师。明星跟那朋友啊，满脸是血，一瞧四爷呀、啊、就扑出来了。这和尚追着打，于四爷伸手，别打别打别打，干嘛、啊、您怎么意思？这个你可来了，他要夺我的庙产。怎么回事？来一和尚，这和尚叫慈如和尚。这和尚到了关帝庙一瞧香火挺好，找明庆谈话，哎，把庙给我，哎，我当主持，我当方丈，归我了。和尚说凭什么归你啊？哪儿来的你啊？哎，那咱俩论论吧。这个和尚啊还真有这个，俩人要论道，谁的道法深谁当主持，两个要坐禅讲道。这一聊啊，好，什么叫正，什么叫阴，哪叫果，这词书全答不上来。聊这半宿功夫啊，接了三回小手，还出了一次大功。这禅功也不行。这天一亮啊，明镜禅师说，您别是假和尚吧，说您要有能耐呢，我把庙让您呢，没关系。哎，也有这一说，您道法禅功都不成，我这是十方庙，十方地养十方人，您愿意在我庙里挂单，我也不轰您。可是这个庙里主持实在是难以相让。慈如一瞪眼，哎，这半宿啊我跟你对付着，你还不明白，天亮你卷铺盖卷走人就完了吧，你要不给我，我可要揍你。老和尚一听，这什么和尚啊，我这么大岁数老和尚，你打我吗？啪，来满脸花，紧跟着踹一跟头，还没爬起来，咣咣又来两脚，把明星老和尚给打糊涂了。我一庙子僧人呢，给我打，把这个凶僧给拿住，送交当官法办。这庙里头呢，真有十来个大小和尚，呼啦把慈如一围啊，这上去那趴下，那上去那趴下，和尚还真厉害，谁都打不过的。这正打着呢，于四爷到了。于四爷一听明镜禅师跟他说这经过，跟慈如说，你别去，你哪来的和尚，别动手行凶啊，说你们这个啊，僧门之内你们是怎么规矩我不懂，说论道讲禅你要讲得过的，他乐意把主持让你，让你他不乐意让你就公然抢，你这不是没王法了吗？再说了，你来到约家坡，你也应该打听打听约家坡有没有把式将啊，有能耐防把式将打去，别让人家关帝庙打来呀。哦，你是干嘛的？我是庙里的施主。还不客气说，于家坡我们姓于的一大户，他这小庙啊，多半的香火是我们的，这庙产呢都是我们大伙资助的。完了，那你何必呢？他当主持你资助他，我当主持你资助我，我不拦着你当施主啊。我打他与你什么相干？这庙我还要定，你自持的，你武艺不错，哎，我有两下子。那这约家坡有练武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呀，约家坡有个山东五老，大爷、二爷、三爷、五爷都有能耐，唯独有个四爷最没能耐，巧嘞，就是老朽我。我就是山东五老排行在四，我叫于军。那么和尚，你既然觉得你把式不错，这样，我们哥五里我最没能耐，我先陪你练练。你要把我打了呢，你再上约家坡找五爷打，打完五爷打三爷，打完三爷打二爷，打到我们大哥醉仙翁那儿，哎，你要能打出圈去，这关帝庙可就归你了。你看这怎么样啊？早说有规矩就行，打。和尚跟于四爷走到一块儿，于四爷一瞧和尚还真有两下子，真不含糊， 这腿能耐就算不错。当着一庙的和尚，于四爷也不哄他玩，三下两下把和尚管住了，有心起黑手要和尚的性命，又没那么大的仇，他又是个出家人，得了，我饶他不死就完了，啪这一掌把和尚打翻在地。和尚一翻身想往起爬，没爬起来，胸腹之间淤着这一口血，一咬牙一撒狠儿，你叫于军不错，山东五老排行在四，是啊，好嘞，输给你这庙我不要了，可有一劫，我练去，我找人替我报仇，练好了回来于家坡我找你姓于的来。对了，再来可别到这关帝庙来，直接上于家坡找我们哥五个。哎，找谁都行，但你最好还找我，冤有头债有主啊。可是和尚你可得加准时间练，你看没有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可不能紧等着你，可瞧你这能耐，30年50年的，我打量你也练不会。和尚自古逃命去吧。和尚含羞带愧走了。这老少和尚过来都给于四爷道谢啊，您受累，您替我们捡个除霸啊，我们这个让您给救了，谢谢您。那行了，你们这没什么事，我回去，您别回去。他回来怎么办呢？他沟里人他不拍门找您去，他还让关帝庙找我们麻烦呢。您跟我们关帝庙住几天吧？住几天不成，这么着，你呀上点药，你先把伤治好了，我在你这待两天，你要拍一小和尚上我们家去一趟，告诉啊我俩哥哥跟我兄弟，因为大哥没在家，我今儿不回去了，哎，明儿我也不走了，我在庙里待两天，万一他要回来呢，也对，是不是？我替你盯着点。另外呢，我本来就为找你下棋来，你上好了药呢，咱俩下两盘棋，这一下棋呢，你把这事儿就接过去了，以后就不提了，没事儿，他不敢回来，这腿能耐不怎么样，你放心吧，管这么一档的闲事，派一人呢，可就回家跟二爷、三爷、五爷说。二三五一听呢，跟不加来住的庙里跟和尚下棋，那行了，我家里也没什么事儿。头天没事，二天就来事儿了。这哥儿大还错捋会了，昨天老四把和尚打了，今天就有人堵着门练哨棒。这哨棒可听说又是达摩老祖亲传，甭问，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，他敢堵着门骂大街就有两下子。老四在庙里听人拍门找到家来了，派人赶紧上庙里的关帝庙找四爷。这儿老哥仨斗背手顺家里边出来了。嘿嘿，朋友，你这脾气太急呀、啊！你上谁家串门也有个方便不方便，你找山东五老怎么该着山东五老就有功夫搭理你呢？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你也甭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我手中有一条哨棒，即使山东五老有什么话，冲我手中哨棒说话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中华民族唱起来》，言语梁王作词，方辉作曲，王雅杰演唱。 汉满纳西京东乡，独龙洞水遗苗壮，文巴主家为吾尔，科尔克孜瑶德昂，乌兹别克鄂伦春， 东乡，独龙洞水遗苗壮，